送积分再立减，尽在11月28号至11月30号，新老会员来电全场商品立减20元，同时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购物立减5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还不快来享受折扣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-015-5151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， 我是李红。 这个时间过得飞快啊，马上就要到年底，那么各种的节年假日啊，然后朋友聚会啊，就会多起来了。 您看啊，这个一到年底，您说在家里边一猫，和这个朋友一块儿聚餐啊，吃点喝点啊，真的是这一年呢就发现有盼头了。 对， 而且您看这个朋友一聚餐以后呢，这个吃的菜也不一样了，平常自己在家里边弄点家常菜什么的，这一和朋友在一块儿，一和家里边亲人在一块儿，怎么着也吃点好的。 没错，原来经常在外边聚餐， 对 啊，现在呢，反正由于特殊情况嘛，咱们可能就是愿意在家里聚了。 这两年是流行在家里边聚， 但你自己家里聚的话呢，有些咱们没那手艺，就简单做点菜，所以呢，一些大菜横菜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个也挺苦恼。 所以说呢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解决这苦恼，不光让您省事儿，而且味儿还特别好，还不让您多花钱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请来这盘儿可够大的啊。大家，我一说这牌可能大家都知道啊，天福号。 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， 而且天福号里边有一道菜，我相信大家都一定都知道，酱肘子。 酱肘子， 一提酱肘子，肯定有点天福号。 真的是香，真的是过瘾啊！ 前天我骑自行车去那天福号线下买一小肘子，花了我90多块钱。 哦，你觉得挺贵的是吧？ 但是您说呢，这味儿确实是好， 但吃起来好吃， 吃起来好吃，一吃起来就忘了，觉得这钱花真值， 真值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东西不怕贵，但是呢，吃起来你觉得值，这个就人家做得到位了。 对，所以说呢，今天啊，我们就给大家带来是天福号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全是正经天福号出的，但是它这价格确实是比咱们在线下门店买来便宜的。 都有什么呀？ 都有这几道菜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今天呢是天福号的酱肘子。2袋，每袋是4两，一共是8两的这酱肘子，还有什么呢？酱猪蹄儿，天福号的这酱猪蹄儿4两1袋，也做的特别入味儿。而且他这猪蹄儿吧，我吃的是和其他您在外边买那猪蹄儿不一样，是什么呢？他这猪蹄儿啊，又筋道，但是又不那么硬，它有那种焦的那种感觉， 胶质的软糯感，但是呢，吃起来它那筋儿啊什么的，又有咬头， 有咬头，而且呢，它还不那么咸，还挺入味儿的。还有什么呀？我特别喜欢吃的就是天福号这四喜丸子，他这做的这个肉和外边选的那肉不一样， 但是天福号的四喜丸子用肉啊，那是非常讲究，所以你说特香。 对，还有什么呢？就是他这叉烧肉，叉烧肉也是天福号卖的特别好的一类。为什么？他这甜筋筋的那肉确实是好吃，而且一块一块的，您说在那个饭馆里边一小盘那好几十块钱，这个您买回家的4两1袋，爱怎么切怎么切。还有什么呢？3道快手菜，这3道快手菜是还不是天福号自己的，是和谁的呢？是和金鼎轩联名的。金鼎轩大家都知道，这个请客吃饭什么的经常去这大馆子，和金鼎轩的这个厨师联名，这厨师做完了以后给您包装好啊，真空包装拿到家以后咱们热热，直接就是金鼎轩那味儿。有什么菜呢？4两1袋的这个梅菜扣肉啊是1袋，还有4两半的笋烧肉是1袋，还有6两的这个特别好吃这黄豆蹄花，这黄豆蹄花可真的特别香。等于说呢，一共是7道菜，一共是9袋东西， 啊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价格，要比您每一样去金鼎轩店里买，要比您去这个天福号店里买要便宜的多。 嗯，你这个组合都是大菜横菜啊。 对，不光是大菜横菜，而且呢还有这个凉菜热菜，咱们都给大家配齐了。 嗯， 整个的这么一个组合，您在外边就是金鼎轩买这三道菜，还有这个天福号这四样菜都买齐了，得500-600块钱。 对， 那肯定得有。但是今天咱们299给您这七道菜配齐，而且这个酱肘子和四季丸子各是4两，它再给大家多一点。为什么呢？这平常比如说我自己喝点小酒什么的都用得着。咱说一共是9袋的熟食，给您送到家门口，包邮送到家，299。 哎，如果需要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。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啊！ 嗯，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嗯， 来，咱们再说一下今天的是天福号为大家准备的大礼包啊。 对， 我们是天福号的肘子，咱们是200克，给大家是2袋啊。 嗯， 另外的天福号的猪蹄儿200克，给大家1袋，还有四喜丸子200克2袋，还有天福号的叉烧肉200克1袋，以及呢天福号和金鼎轩共同合作给大家献上的这个特色菜，一个是梅菜扣肉啊，给大家1袋，另外呢还有笋烧肉是1袋，以及呢黄豆蹄花1袋，等于咱们是7道菜9个单品。 对，一共是9个单品，299块钱。今天的这个组合其实就主打一个概念啊，就是让好厨子给您做菜，但是呢在家里边咱们吃，而在这家里边吃饭确实是比较舒服。 嗯， 所以说呢今天让这个名厨给您做好菜以后，您自己在家里边切吧切吧，稍微给它热一下，再自己呢炒俩素菜，弄碗汤，热点米饭，咱们这一桌子菜就齐了。您看啊，马上的就是又到年底了，节年假日真的是特别特别多，亲戚朋友聚会的次数也特别多，所以说一定是用得着这种快手菜的。 嗯， 自己在家里边我算了一下啊，热10来分钟20分钟几道菜热完了啊。另外呢切切这个熟食，再弄俩素菜，弄盆汤， 嗯， 30-40分钟一桌子菜弄完了， 是 不用您再拾都菜吧，再炒吧，再酱吧，好，一上午倍儿累的。 嗯， 这菜吃完了以后也就1个小时啊。所以说呢这种快手菜特别适合自己在家里边 请客 啊，请客吃饭呀，招待亲戚朋友什么的，一定用得着。而且今天咱们这价格特别便宜，299，一共7样菜，这7样菜还不是小牌子，真正的正牌的天福号给您带来的。 嗯，这里边呢有这个天福号的酱肘子，还有酱猪蹄儿、四喜丸子、叉烧肉，这都是天福号拿手的啊。另外呢，跟金鼎轩他们合作的这3道特色菜，也是呢大家非常喜欢的梅菜扣肉啊， 嗯， 这个笋烧肉以及黄豆蹄花。 嗯 啊， 对。 那今天呢，这个整个这一桌菜啊，要299元， 299块钱，哎，您就能请一顿大餐， 没错。 对， 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而且今天您别看是熟食，但是它用料呢，还都是它店里边的用料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就是金鼎轩和天福号一块做的这个梅菜扣肉，它里边这配料特别的这个简单，肉、梅菜、水、油、冰糖，这个花椒大料、酱油、甜面酱、芝麻酱、蚝油、腐乳、白酒、红曲米。这些全要自己在家里边用得着的，而且呢基本上都是特别天然的东西，所以说呢您吃这样的熟食，吃这样的菜，家里边自己放心。 嗯， 而且它这味儿还跟那个您线下买的那个熟食那味儿啊一模一样，因为全是一家出的嘛，也就是说强强联手给您一个好价格，给您一个名厨做菜自己在家里边吃的这么一机会。但是咱们吃就吃点儿大牌子，吃就吃点简单的，吃就吃点容易做的，吃就吃放心的。 对，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和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。 嗯，那咱们简单说一下啊，这里边呢既有天福号非常拿手的酱肘子、酱猪蹄儿、四喜丸子和叉烧肉哈，另外呢也有天福号和金鼎轩共同合作的特色菜梅菜扣肉、笋烧肉以及黄豆蹄花啊。这个大的组合，那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，价格非常合适啊。那如果想具体的了解呢，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。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